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佢预备，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你讲网红会有错啦。 冇错，上个礼拜 其实啊，啱啱个资料我唔好多啊，即系零零碎碎听我哋澳门朋友讲嘅，因为佢有玩下啲网红。 其实所谓网红，即系喺网上有直播， 系啦， 即系赚少少打赏嗰啲， 系啦， 即系好多未必明咩叫网红， 系啦，亦都带货嘅 吓，即系唔系你要去到好出名先俾你带啦， 唔系，即系嗱我即係一陣間 唔好話好出名，即係有啲名。 一陣間我慢慢可以話俾你聽嘅，即係咧嗰啲網紅直播咧，其實咧係點樣未必出名嘅，嗰啲全部未必出名嘅。 唔係我知，即係都係要有少少，唔會話完全你啊，你牛哥就得啊，我眼仔冇理由話去做大貨大到噶嘛，都帶唔 得，一樣得。 佢可能照拆。你拆唔到錢啊嘛，即係我恩仔買都買唔到。 我慢慢同你講下，佢點樣佢嘅流程。 大概係個流程。 個流程係乜嘢啦？呢啲又係老少都唔會識嘅，或者咧，或者即係老少嗰啲好普遍面。 喂，你做乜成日針對舊老？ 我冇針對佢，或者咧，即係我針對佢唔幫襯佢啦，或者咧。係 啊，你 係咪先？ 我都 你哋唔夠我幫襯得多係咪啊？我每次開親都五嚿水。 喂，好老實。 至少買五嚿水。 嗱，人民超市買嘅嘢咧，我五次可能去三次先，有一次買得落手。 啊，贵捻个楼啊！ 但系佢餐厅我成日帮衬士 多 先生，同埋红 都贵捻个楼啦。 佢唔系食餐牌，我又觉得、OK、 我安基苑嗰度屌你28蚊争，屌你老咩老烧佬，你50蚊争，你都黐线。 佢啲嘢系好食， 食个下午茶，大家计个下午茶， 味道 OK 嘅。 啊，即系我啊，佢贵三分一，我要好，我依家好。好咩啊？好以人為善噶啦，即係聽我。唉，不過喂，坦白真係嘅，有時即係你我成日覺得你一個人作為一個聽眾，你要你唔好係支唔支持佢？呢、這個世界冇免費午餐 ，OK？ 一係你就俾會員費俾佢 ，Patreon 咁俾佢 ，OK？ 一係你就幫襯佢，譬如因為坦白講 ，YouTube 你我一係咁咯 ，YouTube 你聽曬所有廣告咯，啊聽到一半嗰啲廣告你照聽埋落去咯，你唔會噶嘛。系咪先？你既然系咁样，佢赚唔到广告钱喺 Facebook YouTube 里边 ，OK？ 咁你哋系咪应该会帮衬下佢买啲嘢先？嗱，我就好简单，我一个月起码帮衬一次至两次，每次五嚿水以上，我就讲完啦，系咪先？你记住，佢系贵出边三分一嘅，即系每次我每一个月都抌几嚿水俾佢，真系咧，系咪先？嗱，我净系我一个咁嘅人啫，咁你哋其实你都应该咁做嘅，我就觉得。呢世界冇免費午餐嘅喎。 仲有，唔係我上個禮拜想講未講，即係我而家依一個地方嘅附近咧，行路五到十分鐘之內啦。 新嗰間 將會開一間近太子嘅，將會開一間時代冰室裝修緊、我行過，我而家等緊開。我諗住我可以嘅話，我都幫襯佢啦。 OK， 啱啱。 即係好老實，啱啱先。 啊，貴都貴少少啫嘛，其實係嘛。 系啊， 咁大家可以多去，可以 嘅。即系嗰啲嘢食系有啲唔同，有啲特色嘅。 取话喎，佢食啊，好食过佢啦。系，你唔好讲佢啦。即系等佢自己佢啲嘢，真系取话好食，都好食过佢。不过先啊，我哋唔好柴。我哋讲咩咧？应该讲下，而家好 hit 嘅，应该仲好 hit 啦，系咪啊？ 应该仲系。 奥运会 hit 唔 hit 咧？ 奥运会开幕喎、 啊，今日开幕啫， 系 啊，即系今日系 做出街嗰日已经两个礼拜啦，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啦，两个几礼拜啦，都差唔多完啦，应该 系， 因为佢八月尾完啫嘛，咁应该八月中完啫嘛，好似奥运， 系嘛，冇，差唔多， 我唔捻你啦，我唔理咗呢集节目出街咗之后，或者系奥运完咗之前定后啊，我讲嘅嘢其实完全同奥运无关嘅，只系我对奥运嘅感想。 讲下咯， 林郑月娥女士，开大印，自己买咗奥运转播权，免费俾我哋香港人听。为咗咩啊？ 唔系奥运不嬲无线城嗰啲都有得睇噶啦。 唔系，今年点解？因为今年冇人买啊。今年冇电视台肯买奥运、 因为之前系有无线啦，是分开。 以前有人买，就有嘢有得睇。而家呢次。 係冇人買奧運轉播權，香港係冇得睇、 哦， 除咗我。 即係上網啊！ 嗱，你我識上網睇 ，OK？ 大班人識嘅， 有冇多人識嘅？啊，咁阿林鄭月娥就開大恩。 嗯， 就用公帑冇諮詢過我哋嘅、 嗯， 啊唔緊要啦， 乜都冇， 唔緊要啦，佢諮詢你仲驚啦，係咪先？一諮詢你咪整個信啊送中咪諮詢你咯，啊咪屌你咯，搞成咁咯，係咪先？你唔諮詢好過諮詢啊，唉、哎，我都怕撚咗你。好啦，啊咁啊，慷慨解囊就買咗個奧運轉播權俾我哋，其實好簡單，唔好唔開心，佢係為咗將來北京冬奧。都系买翻佢个转播权， 即系 套路啫。咁佢到时就话：喂，屌你谂啊，林郑唔系啊嘛？你奥冬奥你都买？喂，咁奥运会我买嗰时候你又唔屌？冬奥你而家就走嚟屌？ 坦白讲，有前科 系啦，你冇理由俾我我要买冬买奥运会你啊？你话你又话好，我买冬奥你又话唔好，你讲唔通喎？你真系输打硬要喎。 嗯， 但系其实坦白讲系两件事嚟噶嘛。 嗯。 嗱，當然林鄭冇話買冬奧，但係大家明唔明啊？香港電視台奧運會都唔肯買，你點會買冬奧呢？因為冬奧真係戇撚鳩啊嘛，點會睇啫？你睇冰壺啊？ 係冰壺咯。 屌你睇得一樣噶嘛？ 如果唔係冬奧有冰壺，即係大陸冰壺勁咧，我都唔知道有冰壺依樣。 係咯係咯係咯， 你明唔明先？即係你話睇下嗰啲溜冰啊，即係嗰啲 花式溜冰啊， 嗰啲我哋就知啊，或者 你又蒙住塊面屌你咯，咩喺谷山石跌轉落嚟轉九百幾圈，冇撚用噶，冇嘢睇噶。 係啊， 我就反而我淨係講睇，我就睇溜冰嘅啫，冬奧。 唔係，同埋因為我哋本身香港係亞熱帶地方啊嘛。 啊，我完全冇興趣。 根本係啦，依啲 我完全冇興趣。 冇得點啊？你點滑雪咯？你最多溜冰咯，咪踩冰咯。 係咯，咪大古城睇人溜冰 咯。係咯。 所以我對溜冰咪好睇啲咯，而且條裙短啲咧，嚇咁樣我吸吸啲啊。 喺嗰個咩？ 咁其他你諗下你係咯係咯，呢啲啱嘅啫，係先？咁所以，但係都買咗啦。但係我成日覺得咧，日本呢一次係唔應該搞嘅。 佢推遲一年啊，冇辦法啦，蝕好多錢。 其實算撚數啦。 咁啊陰公。 算鳩數啦。 嗯。 如果你或者乜嘢，好啦，好簡單啫嘛，蝕乜撚嘢錢啫？我將呢個代理權賣俾人咯。 冇得賣㗎。佢之前買咗翻嚟，跟住要賺翻錢。 係啊，攞翻錢出嚟，中國協辦都唔得啊！嗱，唔好話即刻嗱，真係少少，嗱即刻， 你聽眾即刻 紅啊，紅撚曬啦！中國協辦得唔得啊？ 梗唔得， 中國協辦啊，屌你一定賺錢啦、啊！有個智撚説，淨係阿馬雲都抌五億出嚟啦，到時屌你老尾，唔使做啊！但馬雲抌五億啦，啊跟住啲恆啊騰訊又抌五億啦，好 恆大冇得抌啦 嚇，恆大應該唔整我噶，應該冇啊。咁應該就好似話鄭州震災咁啫嘛，係咪先？實掂啊！咁你咪你日本人唔肯實際， 嗯， 到時咪你日本宣傳中國搞咯，借用嘅中國地方咯，鳥巢都屌你老母未生鏽，係咪先？用得㗎，係咪先？你肯唔肯制？唔肯制算，咁你咪唔好搞咯。坦白講，而家日日確診八鳩幾人啊！屌你，而家運動員， 哦， 咁你搞啲假嚟做乜撚嘢咧？ 如果是輕症， 你知唔知日本佢個玩法就同香港一樣，佢要清零，佢唔可以當呢一隻係本土病， 遲啲都要噶， 唔好理，總之而家唔得。 但係 而家台灣啫，亞洲區係唔可以將呢隻當本土病。英國其實某程度已經係當係本土病啦，美國都係啦，你睇英國都黐撚線嘅，屌你老味，係先搞個歐洲杯，哇，每日萬鳩幾人。死人少啲啊，得幾個啊，最少得幾個死搞呢啲咁嘅嘢，爆到撲街。日本當然佢而家係唔肯俾人聚集啊成啦，但你運動員都白鳩幾個， 冇乜嘢嘅輕症就冇乜嘢嘅。我不嬲，你知我立場 㗎啦。 我覺得你哋太過驚啊。 嗯， 係咯，即係等於阿新加坡網友， 唔係㗎， 打完疫苗就去玩。 你係應該驚㗎、 嗯， 你唔驚嘅話， 有冇驚？ 你咪戴口罩。你 唔戴口罩罰錢啊哥！ 係咩？你係咁樣唔戴嘅咋？ 唔係啊！如果香港而家咁梗係啦，香港如果唔戴口罩，我梗係唔戴啦。都冇疫情，香港根本冇疫情。 你老就所以你係咪咧？咁你咁其實冇計，你唔想戴口罩，你咪得你啊打啦！屌你啦！ 唔係啊，打冇用啊！而家都係你繼續你都要戴，你唔戴口罩罰你5000蚊。 即係坦白講， 五九九支。 唔係你就應該要打啦，你就唔戴。即打如果全香港打晒你，如果打 埋我啦，唔好呃 百分之一百打晒你就唔 會嘅，佢唔會退嘅。咩啦？國家政府 仲要系四人限聚令， 佢一定佢都想快啲放宽嘅，咁咪啲税点算点算啊？ 佢唔会放噶啦， 系咪先？ 过埋八三一啦， 屌， 系啊，我觉得系啊。 好，即系我哋讲翻日本，你唔好拗呢啲，唔捻关你事啊！依家我而家香港嘢关唔关你事先？ 唔关关咩？ 关你咩事啫？香港嘢 关捻事， 系咪先？林郑月娥肯定系一个最伟大嘅领袖嚟噶嘛？ 绝对 啱唔啱先？李家超。屌呢啲，呢啲特首接班人應該就去埋中南海啦，啱唔啱先？ 啊， 係咪先？你有咩問題啊？ 躺平啊， 係咪先？大家愛我哋都係啦，都係諗住咁樣樣噶啦，係 啊， 係先？冇辦法啦。 不過我哋要講真話嘅。 係啊，我哋講真話，林鄭月娥咪一個好偉大嘅領導咯，好偉大，好偉大啊，好偉大啊，好偉大。OK， 今次你點演繹就你嘅事啫，係咪先？我覺得啊，希特拉都偉大噶。 哦，咁噶，墨索里尼都系， 系咯，系咪先？首席司官唔系啊， 绝对 系咪先？屌，系咪先？拉登唔伟大咩？ 都伟大， 伟大噶，你喺佢嗰个国家，佢英雄嚟噶， 系啊， 系咪先？伟大噶，点会唔伟大？咁林郑月娥唔伟大咩？伟大，伟大，伟大咯。 咁啊，毛主席又伟大， 梗系伟大咯，黐捻住，习近平啊，哦，谢朱龙一系一定咁样样啊，我哋吓， 冇 错，我哋而家抱住呢个呢样。我哋为咗唔失触犯呢个国安法咧， 系 啊，即系林郑月娥俾屎我食，我都唔食噶啦，唔食啫，啊咁我都会多谢佢嘅，我唔食啫，少食心灵啦 ，OK， 冇 错 冇错， 但我都会支持你噶林郑月娥 ，OK， 但又唔用咩支持嘅啫 ，OK， 啊咁啊算啦 ，OK， 嗯， 好啦，即系咁日本嚟搞嚟做咩咧？我就坦白讲啦，搞唔系唔搞，我有一个好自私嘅谂法， 嗯。 你只是搞我喜欢看的那些。 你不是肯定喜欢看操的啦。 不用问啦。屌你啲男子全部不要要啦。留返足球篮球两样就算咯。 咁 啱唔啱啊沙滩女排啦你一定要啦。咁女子又取消咁啲啦。啲杂行啊。咩你举重啊推圆球屌你老母啲嗰啲算啦。嗰啲唔肯要啦嗰啲。 体操跳水可以 要。屌你体操梗系要啦屌你跳远都可以要。乜都可以要。女性项目首先唔肯好要呢啲即杂项举重嗰啲做乜撚嘢啫。係咪先男性项目全部取消晒佢。淨係留返足球篮球点解呀一到㗎嘛。呢样紧要㗎嘛。 篮球冇得到啊。 篮球梗系有啦美国。 香港 买会冇啫。唔系代表我买我冇办法都买㗎嘛。係咪先係咪先即是留下島的那些你說屌你叮噹波你沒看啊 我看看誰囉看那個中華民國那個 我真的覺得沒 有台北不要說錯 啊是啊屌你一個安法告你囉沒有 中華台北啊那個哎不是羽毛球啊羽毛球有一個大之榮啊 對即是沒有林丹我都不看羽毛球的啦即是 ,ok, 啊那我都沒有那男子項目沒有什麼好看的咁保留女子項目咁那個規模就咪細啲囉咁運動員傷咪少啲囉係咪先其實一家便宜兩家著啦。坦白講有邊個會走去睇呢啲男子曲棍球嘅啫香港。唔撚係啊男子曲棍球。 有冇好睇 有冇睇先 嗯。 係咪先嗰啲唔收睇㗎嗰啲高爾夫球有冇睇呀咁你咩男子武術有冇睇呀 女子武術就好睇。 女子武術就好睇啦。保留呢啲減少啲。 咪咪咗有女子失角睇啲。啊女子失角未 必。唔得啊嘩嗰啲樣。除非你就嗰啲網上面嗰啲會隨波 拉。女子失 嗰啲。嗰啲又唔同。咁其他都冇。可以咁樣做㗎嘛。縮減嗰個就抽啲男人我哋鍾意睇嘅。坦白講係男人鍾意你自負責俾男人睇得㗎喇喎。即係女仔唔睇波㗎嘛唔睇體育㗎嘛。你唔使理呢一個呢個群組㗎嘛咪先。嗱我唔係話咩男女唔平等啊女仔根本就唔鍾意睇體育㗎啦係男仔先睇㗎咋嘛男仔都唔鍾意睇男性嘅體育㗎。 未必啊女仔鍾意睇靚仔㗎踢波啊。 咁留返個碧咸俾你都碧咸無撚咗啦。 咪到人家靚仔嘅嗰時 我畀返個跳水你睇。 比斯啊喂。 我畀返個跳水你睇。佢跳水你啊有條遮路下即係有啲嘢突下咁俾女睇下啦。留返個男子跳水俾你啦咪得囉嗰啲乜嘢谷棍球啊屌你囉咪乜撚嘢屌你叮噹波啊男排都取消佢記住運動係俾男人睇㗎啫分清楚女仔睇第二樣嘅 o k 係睇靚仔㗎啫最緊要就俾韓國嗰啲俾佢睇就算啦所以我就覺得 唉，搞嚟做乜？真 係 搞嚟做乜？ 都可以， 真係搵隻頭揸隻自己的腳。嗱，呢次就真係好好嘅，好好嘅講法。唉，好，因為時間節目時間關係，上個禮拜已經講得太多啲周邊嘢，內容講唔到。咁上個禮拜我就曾經提過， 係上個禮拜啲內容好豐富㗎，係 講下網紅啦， 係開個頭。 咪上個禮拜我嚟講分析下嗰啲天災人禍啊嘛，天時地利人和啊嘛，係先咁啊？我覺得係啲係我 so call 嘅講法嚟嘅，即係唔好成日俾阿蕭生威曬啊嘛，你明白？係你係老蕭介紹嚟㗎，係先？ 燈神 係燈神介紹嚟啊，新世介紹嚟㗎嘛？ 我係燈神介紹 啊！你有包蝦俾食啊？即係OK， 好啦，咁 你有冇讲？你有讲？ 佢有讲啊！黐线， 系灯。 我真系嗱，我又先系讲样嘢。 系 个巴饼唔使钱啊，好好食噶。 系咪真系？ 你嚟把巴饼都搵细包啊！嗰巴饼咁捻大包，即系我谂十五寸 mon 咁。 即系咁细，佢原价卖几？ 廿一寸 mon 好似几廿蚊咗。 都要卖几廿蚊。 系啊，廿一寸 mon 咁大包啊！哦，大佬，你嗰一块虾片知唔知有？你手臂咁长，你手臂啲前臂啦，你前臂。冇前臂嘅，唔要手掌。 哇！ 你嘅前臂咁大块噶， 咁好大，哇！咁都 好谂大块噶，话声你听。 咁啊，灯神 嗰啲真系龙虾片嚟噶，真系龙虾片嚟噶，好谂大块。咁其实即系当然你要搣断佢嚟食啦，咁逐下逐下食啊，就唔系咁多得咁食啊。大家食虾片唔使我教啦。总之啊，呢样嘢真你噏句灯神介绍嚟就屌你啦，咁免费。 话要入户咯，要入户。 系咁啊，都系入到户啦，呢啲要乜冇得入噶啦，系咪先？系咪系社民连嗰啲唔敢入嘅啫？而家基本上啊，民阵嗰啲唔敢入嘅啫嘛，系先？乜会你入啦？而家系先？有冇咁益善连团啊？而家入翻啊，大佬，唉，唔建制下唔得噶嘛？而家系咪先？好啦，咁既然系咁嘅话，系成日讲边度咧？ 网红啊， 系啦，咁你讲翻网红啊？ 因为上礼拜讲嗰个头， 系啦， 即系你讲紧嗰两单，但系吴亦凡就唔使讲啦，因为都衰咗啦， 衰咗啦， 衰咗系咪？你觉得佢系咪真系已经冇运行？ 冇噶啦，冇噶啦，喺大陆嚟讲冇噶啦， 同阿小猪。 一样噶啦，一样噶啦。咁台阿小猪喺台湾， 系啊，佢系咪嚟唔到大陆啊？小猪 系嚟唔到大陆噶，嚟咗大陆， 但系就冇得出名， 冇得出名啦。OK， 即系冇得。 咁其实咧，吴亦凡亦都可以去台湾做嘅。台湾有 fans 嘅，佢唯一出路噶啦。 佢加拿大人嚟噶， 因为佢唔国际性噶佢。 唔系，佢好似加拿大人，佢依只韩。 唔好理佢啦，佢唔国际性啊。 外 國唔識佢啊！ 唔係應該話佢就大陸好紅，但可能其他地方都爭。 咁你台灣 OK 嘅，吳亦凡台灣好 OK， 好 OK 嘅。吳亦凡靚仔啊，永遠都係即係亞洲都嘅。佢喺韓國都 OK 嘅，好似韓國都 OK 嘅。 去韓團啦。 啊，你可以去呢啲去呢啲地方。咁坦白佢星途唔會玩完， 即係賺少。 但係賺錢就真係賺少好多噶啦。咁嚟講喺我嚟講。以前揾咗咁多錢，而家變咗咁樣嚟。 我但係即係咁講啊！我聽佢嗰啲嘢咧，就聽阿蕭生翻嚟嗰啲版本，即係話咩成班女 fans group 埋，又話揀，跟住揀咗啱啊，上去瞓覺噶嘛，即係冇俾錢嗰啲女啊。 咁哎呀，即係其實我又你知，我又識一啲編劇噶啦。嗱，唔係姓游嗰個同我講啊，我識啲周星馳啲編劇噶啦，呢咁樣我都識啲噶嘛，係咪先？咁其實咧，佢都同我講咧。其实好多女仔呢 自愿啊 都自愿去陪一啲咁嘅编剧啊导演啊助导啊成啊反而而家真係做导演嗰啲呢已经唔想啊。 喂但係 佢驚俾你唱啊。 係啦。 佢驚俾你唱啊。 就是、个问题如果我係吴亦凡咁我正正经经追到女朋友咪好过咁样。 咁咪正正经经但係佢喺下咪讲。 虽然都 系 俾人唱。 我係用招揽演员。咁我個 chance 多嘛，個數量又多。 唔係，其實我覺得 佢都唔想上身啫嘛。佢搞下刀小姐都唔想上身啫嘛。 其實陳冠希個方法好好，佢嗱佢流出係因為部電腦流出啫嘛，係咪先？ 係 全部精品啦、啊，阿嬌、阿張柏芝係咪精品先？咁佢冇問題㗎，冇人爆佢㗎喎，係咪先？係 啊， 謝霆鋒大陸冇。 嗰陣唔同啊嘛，嗰時候嗰個道德標準唔同而家嘅。 唔係。应该话佢玩翻啲出咗名，即系同翻啲出咗名嘅明星。 刀小姐唔系唔出名噶，讲真，佢一样喺网红界其实都差咗啲嘅。 几百万 fans 嘛， 系咯， 佢嗰个几千万。 咁即刻断噶啦，即断就冇噶啦，即断就微信嗰啲应该抖音嗰啲应该全部 ban 你噶啦。 同埋其实我真系想讲一讲，我上个礼拜讲刘若，你要识分手系好紧要嘅，你要识开一个头。 你咁你而家同阿都小姐开个头噶嘛？佢系唔识埋尾啊嘛。阿老萧都成日教。 唔系，坦白讲啊，好多女仔蚀咗本就算数啊嘛。 唔系，咁但系佢要识埋尾，你要做样嘢要做得靓啊！你明唔明先？ 佢咪谂住帮你清空购物车，咪做埋尾咯？ 咁啊死啦！你咁多钱嘅人，你其实唔系话清空购物车，当俾咗钱就埋你，系要都小姐觉得你好烦，要撇你，咁佢就唔会唱你。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唔系，坦白讲，你真系生性病，你咪撇得咯。 唔系啊，唔系啊，你一嗱，因为我 咁啦，冇得救嘅人，我哋唔使讲噶啦。 冇得救嘅人， 我哋讲翻网 友。唔系啊，同其他网友讲啊。 啊， 即系你 网友遇唔到呢啲嘢啦。 你 听 我话先，我真系有个网友。 嗯。 是网友，即是我玩群我认识的、可能我讲过的了、他是私人微信我、问我阿恩仔哥，我网友不是叫恩仔的，不过恩仔哥，喂，我有个老友啊，沟了个富婆麻烦啊，现在想飞甩不到身，问我怎么做、他问我怎么做啊，因为个富婆玩到很大，个富婆有晒他地址，怕个富婆即系又唔好话富婆啦，即系年纪大嘅女人冇、老公嘅、有少少钱，嗰、个系后生仔嚟嘅，廿零三十岁，嗰、个富婆三十几岁，佢、问我点做啊，阿恩仔哥咁，点、我点答佢啊？ 点啊？ 你千祈唔好同嗰个富婆分手，继续唔可以太突然，跟住咧就净系见佢咧，唔好同佢食饭，唔好同佢倾偈，净系搏嘢，净系搏嘅啫，约出嚟净系屌閪， 啱啊，好啊， 跟住就问佢攞钱。唔系好掂， 差真俾， 唔系好掂啊！依排想问佢攞住一万几千，三几次咪唔揾，见到你电话都唔揾听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啱唔啱先？ 有方法咁就得啦。 咁我咪就系话你个尾要埋得靓啊！千祈唔好话个富婆揾到你唔听个电话，听约出嚟，唔好倾偈，一定要屌完閪即刻瞓觉，唔倾偈，好攰。 坦白讲，阿吴先生就系唔想咁样样啊嘛。執完一劑咁咪清个计划者諗住心照啦。 梗係唔得啦咪衰咗囉。冇晒前途 囉。咁样呢样就喺佢意料之外㗎嘛。 即係我而家 佢都有一个 settle 嘅方法。佢只有 settle 方法唔 work 啫。 即係有时即係啲男人点样同个二奶想即係有老婆啦。 即係所以我哋唔好讲啲唔 work 嘅方法。 即係佢唔 work 囉。 我哋要讲返个讲返网红啦。即係呢样紧要啲嘅。嗱好零碎，所以我哋拉下布拉到而家差唔多，讲完一阵又可以收尾， 又可以跟住下个礼拜先。 我讲阿碌啦，系嘛？ 阿碌希望有吊住瘾 啊！吊住啦，吊住嚟听阿碌噶嘛？好啦，资料嚟咗就嚟用我哋做你澳门嘅朋友嘅 吓。 咁佢又好简单啫，佢就成日咧，唔系马家朋友，马家朋友另一个啦，澳门朋友。咁我呢位澳门朋友咧，就成日就走去珠海玩啦， 又去四川啊。 啊，咁啊得闲就系啦。其实你知唔知啊？带货网红咧，或者嗰啲喺度做直播嘅网红咧，好啊，好捻到四川仲兴人噶，特别系呢笪地方啊，唔知点 解咧？ 帮我攞到罐啤酒喺度，即系唔知点解噶，但系佢哋嗰啲零舍多啊，咁佢哋啲人，你唔好以为佢哋搵钱搵得好少啊，即系如果开得嘅话，你知道嗰条女玩得嗰、个网红啦， 网红 男。网红我系包括男女噶咯， 其实网红有几多少粉丝？你觉得先叫做网红，定系求其都可以叫网红？ 其实睇你又赚咗几多钱嘅啫， 睇你赚 搵几多钱嘅啫。即系其实你坦白讲，你话一千万粉丝，哇，好多人都有啲彭彭做出嚟做网红，都一千万粉丝噶。 喂，其实 但系冇人打赏啫嘛。 通常佢哋系用咩软件做网红，我都唔识。 有好多嘅有好多软件，有咩西瓜嗱？而家啱啱腾讯咪出咗只咯， 即系好多平台， 腾讯都有啦，系啦，好多平台嘅咁腾讯而家都出咗一只噶，你喺附近的人嗰度咧就会揾到一个直播噶，系一个直播噶。嗱， 咁如果阿牛哥我 啱啦，咁我就讲一个用腾讯而做例子，因为个都有啦，而家基本上唔使讲咩抖音嗰啲啦用腾讯嗰啲，佢哋好多分咗好多級數嘅，呢就係傾偈啦，做 yoga 啦，咁佢吸引嚟，譬如好似導師咁，一個導師咁，咁有啲係唱歌啦，好似馮提莫啊，聽過未啊？ 聽過下。 馮提莫就係全唔知 好出名 嘅，唔知咩唔記得咩名啦，唔知邊個平台嘅網紅唱歌嘅，咁佢已經係年薪千萬，都揾千萬年薪。 唔出奇啊！ 啊，即系喺 大陆就唔出奇。 靠咩？靠大上。 系唔出奇，唔、出奇。 烟花咩啊？鲜花手压就茶烟饭，一支炮仗就养全家。 我直情 佢哋咁样讲，即系佢哋有啲唔同嘅嘢啊嘛。有啲就送下啲手压嗰啲网上手压啊，网上鲜花啊，咪鲜花手压茶烟饭咯，一支炮仗养全家。喂，大佬，佢可能最贵嗰啲系500蚊或者1000蚊、10000蚊。一支炮仗喎，一支火箭炮喎，你佢一送咗俾你，你成个荧幕就表爆爆开嘅喎。 我就听过有段新闻啊。 哦，不如我夹埋先啦。有嘢先慢慢讲讲讲你识嘅嘢先啦，因为所有我讲嘅先啦。咁嗰个网球就会特别攞嚟出嚟讲。哎呀，多谢阿恩仔货金礼炮咁样。咁可能500蚊就大家知嘅咯咁样。咁我见到。哇！你点名恩仔啊？咁我刁民牛乜捻嘢事啊？咁我咪整支大水喉俾你咯，唔知大水喉几钱啦？可能系200咁样，咁又会占据你个荧幕一段时间啊嘛，几秒钟。哎呀，多谢刁民牛货金炮仗水炮咁嗰啲嚟搵啲嚟打飞机。咁点解你会俾啲钱呢？喂，其实好容易俾噶。 大陸人好容易俾， 唔係我都想俾啊！我都想俾，我成日睇下講下啊，唱下歌，好似啊一億又唔差喎，咪放下金啊，當然最後我唔俾啦。啊，咁佢哋啲長時間睇住一個咁嘅女仔，好啦，最後一日佢轉型大貨，咁都唔多唔少，你都會買少少喎。最坦白，唔好話講邊個網紅，有一個好濕鳩嘅，亦都唔係網紅啊。可能叫 KOL 都唔叫系啦，就系、是、你听紧嗰个捻样叫刁民牛啦。我乜都唔买啊，或者咧，我有神山虎，你就会买。OK， 唔好讲神山虎啦，嗱呢啲神山虎都唔算卖得好贵，我有一样嘢卖得好捻贵噶。我嘅节目啊， 节目 吓、啊、一年咁多年嘅节目，六嘅手指俾你，即系手指成本价到60蚊。吓咁啊，录咗10年嘅节目摆晒落去，我系卖1000银嘅。當然啦，其實唔多網友買嘅，都係十幾個網友買過嘅，都買咗嘅。喺嗰度我賺10000嘅，話真係咧。嗱，一個咁濕鳩嘅冇人識嘅節目主持啊，小志都會有一啲人會去幫你買成1000蚊貨，係咪先？咁基本上我出咩產品嗱？我出口罩啦，180蚊出口罩，咁當然我一隻口罩賺20蚊嘅啫。都有人買過，我掟呢啲一啲嘢出嚟，多多少少都有人買噶噃，係咪先？啊，我唔好理我賺多定賺少啊。嗱、好像我一本書賺6個幾銀錢啫嘛，我本智能俱樂部嗰本書，6個幾銀錢，我係暢銷書嚟喎，我有2000幾人買喎。我先喂，即係我一係咯，點都會有一人幫襯你買嘢噶。咁譬如你做咗個網紅，你咪有咯。好啦，如果你做唔到個大貨，因為冇。帶貨你都要有你都要有人睇你想識你有貨俾你帶或者你搵到嘢賣你先至帶貨啫冇咁你點呢咁你咪好純粹靠貨金啦係咪先靠啲手壓鮮花茶煙飯啦一支大炮就養全家啦就靠呢啲嘢嘅啫好啦慢慢傾下咁你知聽呢啲網紅99%都係男人嚟㗎啦係咪先係啦網紅睇啦睇多我俾多錢俾下錢啊！有時可能10蚊、20蚊、1毫子啊，幾蚊咁都送俾你。咁你會你會嚟，你成日提住我，你上咗線，佢就話啊，原來恩仔嚟咗咯，佢咁樣講嘅喎。你未一家啲錢未俾，你會覺得咩啊？ 即係有嗰個滿足感。 咦？係呢、這個我未俾錢，你未俾錢，你都嗌我恩仔嘅喎。喂，你會對佢有好感。咁你慢慢你咪形成一種。唔應該愛嗰種愛啦，沉船啦，簡稱何謂就算沉船啦，就即係話你愛上一個你唔應該愛嘅嘢啦，你愛上咗佢，咁你當然啦，你好清楚佢唔會受你溝㗎啦。 咪仲埋，咁美顏啊，國家， 我嚟睇嘢， 有睇過卸妝？ 有，我計好揾到呢啲相。 卸妝、 OK， 好啦，跟住傾下，佢越著就越少喎，唔知點解。点解啊？其实好简单，吸引观众啊嘛，越着越少咯。甚至最恶劣嗰阵，唔系微信嗰啲啊， 有啲女啊會特登攞露點啊，唔帶波啊，唔帶巴啊，會 唔止啦，喺你面前做埋愛 啲 都 有呢啲啊，嗰啲另外啦，喺呢個唔小心走光啊，特登去俾你過一個人，咁你咪或者講嘢大膽啲，講下性，一講性就大把男人問你價錢嘅啦。 嗯， 咁講坦白講，你係同雞搶生意嘅。 嗯， 坦白講。你嘅收嘅錢可能仲比一般性工作者少，點解啊？ 嗯， 因為你唔知價，妹妹。 未必嘅，佢網紅，佢唔通一兩千蚊同你做咩？ 一兩千蚊就同你做啊？ 係咪？ 你睇下我哋澳門朋友。 哦， 澳門朋友咪一二千蚊咯。 佢係識咗個女仔，個女仔做網紅先係，淨係做網紅。佢 唔識咗一個噶嘛？ 誒，下次問一問。 啊，佢唔止一個噶嘛？我睇佢嗰啲鋪都幾條啦。 即係所謂嘅網紅啫，嗰啲網紅係揾，唔係話揾你。 我啲網紅嘅啦， 你頭先講一千萬一年嗰個梗係唔會，你講緊嗰個一個月揾五嚿。 啊，咁嗰啲當然 係嘛？即係你明我意思先。 咁當然你出到嚟見到個樣就屌老母啦，肯定，因為而家。有好多架餐整到你好靚㗎嘛，係先係咪先有啲咁嘅嘢㗎嘛。 同埋抖音都有打賞㗎嘛，你知唔知 啊？抖音 有啲都話幾蚊，整個嘢有十蚊八蚊咁㗎都有㗎。 咁我覺得你越佢咪幫你打賞，佢玩玩下越玩越 sexy。咁你自然問下價，你大家可能問我唔屌你啦，問下你係心喐㗎啦嘛。 哦、 心喐你咪自然出嚟做咯，你咪出嚟搶啲性工作者生 意。 第二種 唔係叫網， 第二種、 嗯、 高妹嗰種。 高妹 邊個啊？ 高妹好熟、啊， 好熟咧！我哋都成日講，即係我哋成日沙姐識嘅一個性工作者啦，咪一個舞女啊，係一個小姐喺神秀做嘅。咁佢咪有段時間咪唔出嚟做嗰日沙姐數啊嘛，又冇錢喎、啊。 嗯。 佢自己咪出嚟做網紅咯， 嗯、 啊喺抖音啊點乜撚嘢咩平台，姓西瓜定係榴蓮，唔知邊個啦，啊咁啊做網紅咯， 即係某個平台， 啊某個平台做下咪靠呢個平台嚟揾錢咯，揾嘛，咪一又揾到啲咯，揾到啲啦，唔多，咁佢都俾佢拎我噶，咁我冇有去睇啊嘛，或者一樣有噶，咁其實某程度，如果係咁嘅話，我成日都覺得咁，你係好容易去揾到一啲女肯同你做嘅喎。但最麻烦系乜嘢呢？就系、是、出嚟见到佢货不对版嘅。 我会噶， 因为而家嘅科技实在太先进， 有 真系先进到你唔信。嗰条女系唔系嗰条女又得，嗰条女换埋衫亦得， 男人都得， 换埋衫又得，皮肤靓到点都得。 嗯， 佢哋真系呃到你嘅，话声你听。你最麻烦咗呢样嘢，因为坦白讲，如果佢你肯你肯你肯问佢价钱。有人出嚟，你實幫到。 同埋， 而且講真，如果佢唔肯出嚟，佢唔需要呃你個一百幾十啊，大把人貨金俾我。 唔係，我又咁講。 佢唔使呃你個千零蚊呀，係咪先？ 即係我有嘢講。而家我就話以大陸而家咁嘅時勢，如果嗰個女仔真係生得靚，當你整容都好，個樣係靚嘅。你使乜做呢啲啫？大把麻甩佬啦，現實生活中大把土豪識到，即係唔使話靠，即係要喺 咁你又真 係做性工作者， 你又真係錯啦。咁坦白講，你都有渠道出去識男人噶嘛？ 生得靚就有噶啦，而家喺大陸，喺、哦、大陸嗱，第二度我唔敢講，香港唔敢講，喺、okay, 大陸、有乜難啊？即係咁。 我唔講啊，因為我覺得有啲靚女都冇男朋友，我識好多靚女冇男朋友，點解？因為佢生活圈子唔同啊。 靚女，你識得嘅靚女，咁點解你唔溝佢啊？如果靚女？即係咁講啊！ 以前出嚟做過咁，費得事啊！ 做過咪即係本身即係個生活圈子唔係咩？ 唔同啊，生活圈子唔同第二樣噶嘛，係先啊？咁其實想玩網紅唔難嘅，其實，但我成日覺得你無謂啊，因為你始終都要嘥時間，而且 我開 網紅未必一定係雞，但係做下佢就好有機會變成雞。尤其是喺大陸。咁其實你望咗 嗰啲人對性嘅觀念比較開放， 係啦，薄弱 啊，開放啦， 薄弱啦， 即係冇 性觀念薄弱， 冇乜應該唔會薄，性觀念又唔會薄弱啊， 性 開放定保守， 我記得是兩打啦， 係咯， 呢啲唔同你 講。唔係我可能誤會咗，以為你話啲有幾百萬粉絲嗰啲網紅，原來你講緊係澳門朋友嗰啲網紅。 喂，幾百萬粉絲嘅網紅唔代表佢唔出嚟做， 唔系，但系个价 嗱，我听佢系啦，个价唔同嘅。 你整一场， 我听讲过某我提先提过嘅女仔名啦，咁当然唔可以开度啦吓，唱歌好叻嗰个网红啦，咁亦都俾一个唔知咩京城四少定乜撚嘢啊，传闻系同佢过咗一宵噶嘛，系先俾几多钱就唔知啦，当然系咪先？ 嗱，你听 咁亦都可能唔系为钱嘅，系咪先？有京城四少，佢内部有啲权势，可能。俾啲嘢着數佢，咁可能連錢都唔使俾喎，啱啱講。就等住好似吳山咁樣㗎咗 喎。係 啱。我有我開到戲，你咪過嚟囉，過嚟試下鏡啦。試下鏡啊，試下下面塊鏡啊。試下點磨你啊，磨你下面。 跟住我聽呀，即係有一個阿姐好醜樣㗎，係網紅嚟嘅。 嗯。 原來佢話佢一個月搵五六十萬人民幣囉。 唔出奇。 咁佢唔係靠性喎，絕對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如果你話網紅級， 我見過好多大貨嘅人，有男人賣肉嗰啲，好多係男人嘅， 係啊， 賣肉啊，古董啊， 喺大陸可以搵好多錢嘅， 賣錶啊咁嗰啲，賣衫賣靚女樣，好簡單，你上去微信而家新嘅附近的人嗰條欄有一個直播。隔離有一個叫購物，你係會見到有啲好唔撚靚嘅女人，走去就係買嘢㗎。 但係買好多喎。 買好多嘢㗎。 佢賺到錢㗎、啊。 但反而嗰啲可能好好搵㗎。 嗯。 咁睇你嗰啲就唔係嗰條女嘅問題啦。 嗯。 係嗰件貨嘅問題啦。 同埋佢識唔識講嘢。 係啦。 係 啦。 心理。 係啦。其實好多好多種玩法 㗎。 喺淘寶就有啲機械人。 嗯。 卡通嚟㗎、 嗯。 幫你講嘢㗎。 嗯。 都有㗎其實。咁嗰啲一樣係個機械人大貨㗎嘛、 嗯、 一樣人大貨㗎。咁但係如果你想去即係玩下有冇得博嘢，其實唔難囉。即係以澳門朋友講嘅就唔難囉。但我又未試過囉、 嗯、 因為我唔想嘥啲咁嘅時間㗎嘛。但係咁我又可以試下，我坦白講佢呢，你得貨金㗎，你係唔係都我覺得你係應該俾㗎喎。鮮花手鴨茶煙飯你起碼都俾啊、 嗯！ 你唔好一支大爆養全家、 嗯嗯、 茶煙飯你都俾啦，你聽得佢噶嘛？係咪先？咁、嗯、我覺得你唔俾咪好撚老頭啦！咁你可以俾下噶、 嗯， 可能俾下，可能有豔遇咧。因為係唔係都要俾嘅，其實 基本 你係唔係都應該俾啊？我覺得、okay. 你聽緊佢噶嘛，係咪先？你應該俾噶嘛？ 我仲有，但係我頭先未講咗嘅就係 啦，唉，終於幾多翻啊？拖到而家 啊，唔該曬。大陸有單嘢啊，個官司啊，個老婆同我老公啊，話個老公買咗層樓，因為你見唔見依單嘢？係啊，你可以講係咯，即係咁撚誇張啊！啲大陸佬將同我老婆嗰層樓賣咗，打上俾網紅，咁啊唔好多大陸樓啊，唔好多咁啊一兩百萬咯，一百 幾廿萬 咯，係咯。咁但係你係用嚟打上網紅，追討網追唔翻，因為話係打上，唔係話即係男女朋友嗰種共同財產。咁樣追唔翻咯， 佢坦又坦白 講，幾十萬啦已經。 你俾開你冇節制咁俾，咁樣梗係啦。即係好似我，如果我哋都冇有，你係應該俾，但你唔會冇節制咁俾噶嘛。坦白講，調翻轉嘅，我做節目，你哋都應該俾啦、 嗯。 但你哋唔會先冇節制咁俾我噶嘛。係、 嗯、 就好啊。最簡單嘅啦，你以我做例子啊。啊，你肯唔肯住冇節制咁俾我？大層樓俾我，你唔會噶嘛？係咪先？你咪屌你咁啊！又一蚊兩蚊。屌你几个先，一个先， 即系等于你老友 边个老友？ 嗰、那个大老板咪话游戏网络游戏嗰个有啲人真系好捻夸张。 系嘅，有啲人好 有。你可以讲下俾啲朋友，一个月系话用几万 几万蚊买道具噶，系啊，货金我几啊几皮嘢噶，系有啲人咁样噶。 系咯，事实嚟噶啦。 事实嚟噶，我即系有个条例系咁样嗰度玩劲嗰度， 嗯， 系咪先？咁其实你系应该俾嘅，系咯。反正我玩 Pokemon， 我自己我都有货金啊。我唔係一個唔課金嘅人嚟㗎 ,ok? 因為我玩緊嗰樣嘢我就會畀㗎。咁、啊、當然啦，你唔一定要畀我，有其他嗰啲你咪考慮一下畀囉。你都唔係一定要畀人。 你幫我 老闆。老蕭你又唔一定要幫人去買。 鋪頭。 啊係咪先你就唔一定幫佢去食。係咪先你又唔一定都唔使裝批材，亦都唔使聽埋啲廣告。咁你係可以嘅，冇逼你嘅。但係最好咪做囉。係咪先你哋肯畀其實鞭策到幫你做節目嗰陣嘅，實話俾你聽，幫你講你都唔信㗎啦，你實話我有私心㗎啦，咁就算囉，屌你講到咁諗到咁撚樣，冇都唔撚使驚啦，係咪先？咁都係嗰句啦，節目時間差唔多，神山虎又冇得賣啦。如果有，我會喺網上面公開講嘅，或者 打上下啦，唔好淨係唔好下一個先啦、啊、大佬。你真係流量都嘥埋我啊大佬。我真係得要有都好啊真係你啊。希望有醒下嘛係先咁啊加碼啦啲冇俾就俾少少啦。我街就嚟我撚死㗎啦我已經。啊我餓死咗唔係唔即係大家冇著數㗎啦或者呢啊雙發錢就俾撚埋啦。屌你囉咁咪咁咪起碼有一年要做啊我冇嚟白白嘥個雙發係咪先。 我啲啱啱又俾咗一年。 四月五月就俾㗎啦俾咗㗎啦俾咗㗎啦咁起碼有九個月做啊咁九個月之內實有神辛苦買返啦係咪先咁所以又要再繼續做落去呢暫。最緊要因為希望有唔好有天災人禍希望多啲屠殺事件啦喺個社會度。係 呀。 等我有得講一下大佬。我真係冇嘢講而家係返啲靈異嘢㗎咋。阿碌嗰啲又唔生性幾個月先搞一次。啊点解我一阵间下个礼拜同你哋讲好个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希望各位安乐啲啦开开心心啦咁啊下个礼拜我会讲少少都係讲少少过关嘢我自己嘅感想嚟咁啊希望大家听下啦听完之后就听下阿碌嘅 去玩 嘅电脑 嘅地方 啦咁啊我有嘢讲啊好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见啦 好 ,ok, 好拜拜。 拜拜